外国媒体最近纷纷报道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和回答记者提问，对美国执意否定朝鲜的主权和生存权，疯狂进行军事对抗和施压活动敲警钟的消息。俄罗斯塔斯社、委内瑞拉的南方电视台、观察报、古巴拉美通讯社、中国的新华社、辽宁日报、延边日报、吉林新闻、中央电视台、新闻网、环球网、新华网、青年网、国际广播网、东北新闻网、印度的印度亚洲通讯社、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乌拉圭的青年报以及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分别以朝鲜不怕同美国的战争将走向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朝鲜绝对不会屈服于美国的高压态度等为题，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的谈话和回答全文或摘要。